愁。 你的天呀地天哪神天我是在地牢 仙，仙中也我仙，仙才能。 再请听何玉荣演唱的《马前泼水》。 我与你心，